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四回，李郎中赶到的时候，谢之方正在床上打滚，谢涛急得额角滴汗，六神无主。董姨娘早就被吓破了胆，木呆呆地跪坐在地上，不敢言声了。李郎中仔细地把过脉，眉头紧皱，脉象不浮不沉，和缓有力，哪有半点生病的迹象啊？但谢之方咬死了，说自己腹中疼痛难忍，犹如被蚁咬虫噬，急欲肚烂肠穿。他看这副情形，也不敢大意，只好开了好几味缓解疼痛的药，又讨了盛红豆粥的碗，说是要回去探查一二。连素有神医之名的李郎中都如临大敌，谢涛不由得越发着急，低声问道： 不知先生有几成把握呀？ 李郎中不敢托大，沉吟道： 老夫也说不好，不如谢大人往宫里求求情，请为太医圣手过来看看。 谢之方也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，连忙扯住谢涛的衣袖，气若游丝道： 父亲，我觉得似乎比方才好了一些，快些熬药吃吃再看吧。 谢涛应了，谢之真立刻亲自过去熬药不提。直到折腾到半夜，谢之方的症状方才有所好转，谢涛放下了一半的心，因着次日还要上早朝，自去歇息了。谢之真屏退下人，将门从里面拴紧，轻移连步走到床前，对装睡的谢之方道： 阿唐，起来喝药。 谢之方睁开一只眼睛，打量了一下四周，咕噜一下坐起来，嬉皮笑脸道： 姐姐，这药闻起来就苦得要命，帮我倒掉。 谢之真一张俏脸寒若冰霜，低声教训他： 你知不知道你方才那样做戏，险些将我吓死。 是我不好，姐姐莫怪，我也是临时起意，来不及跟姐姐打招呼。 骗人， 谢之真可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糊弄。 看见菜色简陋，你第一反应不是叫厨娘，而是坐下来喝粥，摆明了是早有谋算。 弟弟学懂了鬼域伎俩，他在吃惊的同时并不觉得嫌恶，反而心怀愧疚。好男儿当志在四方，他本应将心思放在修身齐家治国之上，如今却被迫与后宅姨娘玩弄这些勾心斗角的把戏，说到底还是怪自己无用。谢之方有些讪讪然，抱着他胳膊撒娇： 姐姐，是我错了，我只是怕和你提前通了气，你不肯答应，就算答应了，万一装得不像，露出破绽反而不好。 他说的话其实并无错处。谢之真沉默半晌，忽而滴下泪来。他这一哭，惊得谢之方手忙脚乱，忙不迭地揪起衣袖给他擦泪。 姐姐姐姐， 你别哭，是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姐姐你别生我的气。 眼泪越擦越多，他索性抓住谢之真的手放在自己颊边。 姐姐，你要是实在生气，索性打我两下解解恨，我绝不还手。 谢之真并未打他，而是环住他尚且瘦小的肩膀，伏在他肩上大哭起来。热泪浸透衣料，重于千钧。谢之方愣愣的，下意识地回抱住他： 姐姐，别哭，别哭。 伶牙俐齿忽然失灵了， 姐姐， 他只晓得重复这几个字，心乱如麻。 阿唐，你做的没错，都是姐姐不好，姐姐没有保护好你，还要累你担忧。 谢之芳轻轻抚了抚他的后背，将从前世便存于心底的疑问说出口。 姐姐，你我本是一体，不必同我客气。我只是想不明白，董姨娘再怎么诡计多端，凡事总拖不出一个理字。姐姐被她欺负到这种地步，为何从不肯为自己争上一争？ 谢之真逐渐平复了情绪，捡起一旁的扇子为她扇凉，苦笑道： 是我瞻前顾后，思虑太多。 怎么讲？ 谢之芳接过扇子，手腕挥动，虎虎生风，带来阵阵凉意。 俗话说得好，宁可得罪君子，不可得罪小人。她虽然只是个姨娘，到底担着主持中馈的职责。我们府中上上下下，哪一桩差事不在她的眼皮子底下？我若出言顶撞了她，她就算当下不发作，日后未必不会抓住机会给我们致命一击。旁的不说，我在闺阁中的名声，以后的婚事，你的前程，以后为你主持中馈之人，诸如此类，他若想横插一脚，多的是光明正大的由头。从来只有千日做贼的，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 听他娓娓道来，面有忧色，首次与姐姐交心，谢之芳意识到前世里姐姐的唯唯诺诺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。他怔了怔，忽然露出一个奇异的笑容。 既然如此，不如就赶尽杀绝，斩草除根。 谢之真被他阴森森的语气吓了一跳，惊道： 阿唐，你可别乱来啊。 姐姐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又不是莽夫，干不来杀人越货的勾当。 前世里像这种事情他倒是没少干。 我的意思是…… 谢之芳稚气未脱的脸上带了一抹和他年龄不相符的狠色。 打蛇要打七寸，既然怕他再生事端，就乘胜追击，打得他没有还手之力。 谢之真犹豫片刻，刻进骨子里的端庄贤淑与爱护弟弟的拳拳之心短兵相接，打得不可开交，最终还是弟弟占了上风。他点头道： 你说的有理，但此事须得从长计议，不可再鲁莽行事。 能说动姐姐考虑此事，谢之芳已经十分意外了，倒不急着讨论出个子丑寅卯来。那位灶上的刘娘子闯了这么大的祸事，当日便被赶了出去。董姨娘也遭了厌弃，禁足于她所居住的兰香院，闭门思过。谢之芳在姐姐的闺房之中病恹恹地躺了多日，方才渐渐好转。这期间，谢之真睡在西次间的矮榻上，两间屋子以碧纱橱隔断。夜深人静之时，谢之芳睡不着，便会缠着姐姐追忆一些童年趣事，二人相谈甚欢，越发的亲密无间。白日里，谢涛得了闲，总要来探望一二。谢之芳一改之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驴脾气，仗着年纪还小对谢涛撒娇卖吃，见到他的冷脸也不像从前那般畏惧，嬉皮笑脸插科打诨，无形之中倒与他亲近了不少。兼知谢之真乖巧又懂事，为爹爹亲手缝制了两身长服，倒比董姨娘做的要舒服美观许多，这不由激起了谢涛的一片舐犊之心，暗中愧悔自己从前对这双儿女关照太少。下人们也惯是看人下菜碟的，见董姨娘失了势，立刻便如墙头无根骨的野草，对着姐弟二人说不尽的殷勤小心，溜须拍马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一晃眼到了六月底，谢之芳养病养得乐不思蜀，忽然收到好兄弟林轩的拜帖，说要过府来探病。他这才懒洋洋地换了身剑客的衣裳，慢悠悠地往花厅去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 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